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药力之下，池小池睡着了，梦到了来这里前发生的事情。池小池是个演员，混得不赖，26岁那年得了两座国际 A 类奖项，一男主一男配，国内电影的三金奖杯他25岁前就捧了个遍。然而演艺圈毕竟是个圈，圈内一流摄影师林南国是发掘池小池的著名编剧孙广仁孙老的好友。林南国熟人的侄女要拍一部话剧，就这么七拐八绕地找上了池小池。一是要偿孙老的情，二是话剧剧场地点定在自己老家，三是有一段空档期，池小池硬撑下了这个任务。在来到那间话剧剧场时，池小池摘下墨镜。 这剧院还是这么老啊，破破烂烂的。 池小池这张嘴被他惹了不少麻烦，他的助理早已被搞出了条件反射。一个机灵之下，他熟练地开口帮池小池找补。 老而弥坚，老而弥坚。 老字不必说了，这是本地资格最老的剧场，身兼话剧剧场和电影院两职。池小池父亲年轻的时候还带池妈妈来看过电影呢。至于坚不坚，池小池最有发言权。正式演出时，托装修老化的福，池小池给一吊灯砸进了这个世界。池小池从梦里醒来，刚才在梦里他被吊灯砸中的时间无限的延长了。倒卧在水晶吊灯的残骸碎渣中，池小池觉得自己像是一盒被砸裂开来的软饮料，血突突地往外跳。好在是梦，感觉不出疼。剧场的人大概没想到自己买票来会看到这样的，纷纷从座位上站起来，有人踩在凳子上掏出手机拍摄。池小池躺在地上想， 你们尽情拍，我死了就附在照片上，趁半夜爬出来跟你们谈人生，吓不死你们算我输。 他躺在地上扭了扭已经感觉不到的脖子。老剧场的布局设计问题不小，有几根承重的柱子恰好挡住了柱后座位观众的视线，要歪着脖子才能勉强看清舞台，因此柱子后的座位价钱要比其他座位便宜许多。池小池看到一对十岁左右的兄妹扒在东南角方向的柱子边，正好奇地望着他。池小池睁大了眼睛，眼前场景虚化又清晰，两个看热闹的孩子的脸发生了变化，变成了两个半大的少年，在那柱后探着头，迷茫又不安地看着这突如其来的意外。池小池动了动手指，无声地嗫嚅： 楼哥。 女孩还想看，身后的家长喝了一声，男孩从后头挡住女孩的眼睛，把她带走了。 楼哥，别走，不要走。 他不知哪来的力气，从摔碎的灯下稀里哗啦地挣扎出来半个身子，然后就醒了。醒后的池小池叼了一根细长香烟在嘴里，没点着，那嘴唇抿着。 现在3:30，你才睡了4个钟头。 睡个屁啊，起来嗨。 完了，觉不够，已经疯了。 点个电影一起看呗。 现在是睡觉时间。 迟小迟从床上跳下， 我醒了就是天亮。 好吧，你说天亮就是天亮。 程建为他弟弟想得很周到，这200平的公寓各项设施都很完善，还加了许多贴心的贴士，比如说酒柜上就贴着一张便签， 带朋友来喝酒可以，下三格的酒随便你们喝，中间两格的酒你可以喝，上两格的酒是我的收藏，敢喝就打断你的腿。 池小池笑了，把所有的便签撕下来叠成一叠，打开随身钱包，把它们一张张理好存入其中。系统注意到他的动作，心中微动。在现实世界中，夹角杀人事件让池小池一夜成名，但不过两个月，池小池又在一夕之内陷入了丑闻泥潭中。池小池的父母在接受访谈时控诉池小池不赡养父母。池小池成名时网络才兴盛不久，大家刚刚体会到网络匿名的好处，却又还没有具备明辨各种信息真伪的意识。池小池因为不孝，在各家 BBS 和论坛上被骂得体无完肤，甚至因为此事一度成了各家娱乐纸媒的常客，期间各种口诛笔伐，唾沫横飞，可谓是腥风血雨。当时所有人都认为池小池完了，但十个月后，池小池担纲男主出演的电影《72小时惊情》成为当年最卖座的黑马，被打下神坛的池小池迅速崛起，本来断了的代言也渐渐回了春。在72小时红火起来后的一次访谈里，主持人问及前段时间的丑闻事件，以前拒绝在任何节目上公开提及此事的池小池却破例开口。 自从开始挣钱后，我每月都有给我爸妈打钱，我这里还有银行的流水单。 主持人很诧异， 那他们？ 我爸赌博，我演出夹角拿到的钱全被他赌进去了，我帮他堵上了窟窿，可他还在堵，还问我72小时能拿到多少钱。我拒绝了他们，说以后会按月给他们打钱，但他们好像不大满意。 说到这里，池小池适时停顿了下来，好留给主持人和观众进行遐思和反刍的时间。主持人本就是随口一问，根本就没想到会得到池小池的回复，更没有想到真相居然是这样的。 那为什么不解释？ 那段时间我在拍戏。 池小池一笑，神情却是他那个年纪本不该有的冷淡和震惊。 再说大家都好像很高兴看到明星的负面新闻，那个时候解释会有人听我说话吗？ 无怪讨厌池小池的人黑他心机深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忍耐十个月的侮辱谩骂，才轻描淡写地打出这一张一击必杀的王炸。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这样，敢轻描淡写地在公众面前把生养自己的父母的老底儿掀个底朝天。不谈苦衷，不谈生恩，只说事实。就连池小池的父母也没有想到，儿子竟能做得这么绝。不动则已，动若雷霆，一招下去再无转还余地。一夜之间舆论彻底反转，利口攀比转了个方向，攻向了池小池的父母。全程没有任何人知道19岁的池小池该怎么处理这件事，然而他用了十个月顺利地与他的家人斩断了连线。自此后，他的父母再没有脸也没有胆量来纠缠他。可在这场交锋中，还有许多问题悬而未决。时隔6年，池小池又登上同一个访谈节目，主持人还是当年的主持人。他问池小池 July， 你有没有想过，当年你父母的那件事，如果没有72小时惊情，你今后的影视之路要怎么走？会不会就此沉寂下去？ July 是池小池的英文名， 穿着高领毛衣的池小池单肘斜靠在软沙发一侧，闻言笑道： 不会，没有72小时还会有36小时或者24小时。 六年的沉淀下，池小池就像他身上这件穿的微微泛着旧色的高领毛衣，疏离冷淡又带着难以抹去的贵重质感。女主持人欣赏了注视着他： 就这么有自信吗？ 因为是我，所以有。